第四章，选定戒烟的日期。选定一个戒烟的日子也是重要的，并且为这个日子做好准备。不选日子的人，常常无限期的推迟行动。要确定你所选的日子是平静的一天，这样。你就能在那一天把精力集中在戒烟上。你可把这个日子写在你的日程表上，并做好戒烟准备。你需要经常提醒自己，最初是为什么下决心戒烟的。多想想戒烟的好处。如有助于改善你的健康，不再受烟瘾的束缚，可以省钱等等。想到这些好处，你会感觉良好，并且有动力戒烟。尝试不断地坚定自己不再抽烟的决心。有些人对他们是否能够成功戒烟尚不肯定。试想，戒烟如同攀登，你期望登上顶峰，而这个顶峰就是戒烟成功，并尽情享受成功带来的喜悦。回想曾经取得的成就，如果你曾经战胜了那些困难和挑战，这无疑会增加你的自信。去完成这个特殊的使命。同时，想想过去那些你用于征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，你会发现，他们也可帮助你戒烟，并持之以恒。你应该每天对自己说："我一定要戒烟。"至少有3到5个理由，使得你戒烟。你最终一定会达到目的的，因为在你的生活中，已经有过别的成就。你所需要的，只是持之以恒。有一个重要方面要注意，吸烟经常和一些日常的事情有关，这些事情。可能是外在的，如一杯咖啡、一顿饭后，总是容易和吸烟联系在一起。而对有些人，可能是内在的一些情绪，如生气、沮丧、紧张等。因此，你需要意识到，在什么情况下你会联想到吸烟。你起床时吸烟吗？饭后呢？喝茶或咖啡时呢？因为紧张、生气，你吸烟吗？这些与你吸烟有关联的情况，在你戒烟后，也会激发你吸烟的欲望。任何一个引发你想抽烟的事情。都会刺激你想抽烟。急着想吸烟，是因为犯烟瘾。吸烟者可以列出许多吸烟的理由。烟瘾通常发生在一些与香烟有关联的事件之后。一杯咖啡或茶，经常与香烟联系在一起。一旦你戒了烟，看见咖啡或茶，便会勾起你的烟瘾。因此，当你准备戒烟时，你要弄清楚哪些是引起你烟瘾的事件，这样你可以制定一定的策略来应对这些事件，而不是去吸烟。同时，你要清楚。 自己每天吸多少支烟，你可以在烟盒上贴张纸，每次你要吸烟时，在纸上画条线，这样你就会知道每天到底吸了几支烟，并搞清楚你是哪种类型的吸烟者。我们再次想到，烟草制品中至少含有4000多种不同的化学物质，其中包括让人上瘾的尼古丁。在戒烟的过程中，你停止了吸入包括尼古丁在内的4000多种化合物。在吸烟期间，你的身体已对尼古丁有了一定量的需求，来维持正常的功能。因为机体要吸收并分解尼古丁，所以在你戒烟初期，体内积蓄的尼古丁量不断的下降。由于你的体内已经适应原有的高尼古丁水平，一旦该水平下降，机体就会出现相应的不适，即戒断综合症。你为了恢复正常而渴望再次吸烟。多种安全可靠的药物可以帮助你戒烟。大量科学研究证明，使用这些药物可使你在戒烟这件事情上事半功倍。原因是这些药物在你戒烟时减轻戒断综合症和降低吸烟的欲望。你不一定非要使用这些药物，但它们确实对戒烟有帮助。根据你居住的地方，你们中有些人可能已经接触到这些药物，从而考虑使用这些产品。如果用了，你会发现这个钱是值得花的，并极大增加了你成功戒烟的可能性。当然，有些人无法获得这些药物，但也无需过虑。借助药物戒烟不是唯一途径。有些人过去或许尝试过某些药物，如果他们有帮助，你可以考虑继续使用。如果你过去从未使用过这些药物来帮助你戒烟，那么这次你可以选用下述不同的药物。如果你想要使用某些药物，我将在下一章里和你详细讨论他们，但是我建议你先去看家庭医生，请医生给你开出最适合你的药方。在许多国家，这类药是非处方药，在药房的柜台上可以购得，但你必须确保这些药物是经过临床试验的，是合法的。要小心网上购药，许多是假的，或者是过期的，也会有一些是未经过有效性和安全性检测的。最好的办法是和你的医生或药剂师来讨论这些问题。一旦你选择了你觉得合适的、信得过的药物，那么在戒烟日之前把它准备好。下一章将列出各种不同的药物，这些药物已被世界上一些健康组织证明是有助于戒烟的。